使的音乐选择。 心里飘浮，情意令人太难受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请你开一开口，随便一声或随便一句，算是问候朋友，离别你，只离别你，心痛苦比处死更难受，灵魂已失，心仿佛死去，心死问谁可救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唯盼望情爱如旧，眼泪在心里流，问怎么有，琴弦打开亦无心奏，我现在似木偶，人像木偶，我人像木偶，只叹轻轻送走了时候，全忘我语爆，心中空虚了，衣襟泪痕湿透，眼泪在心里流，苦痛问你知否，情是内心的交流，盼心是内心的交流，盼心可再走。你说你有点冻，轻轻的转身，紧紧

有那几可天晴，此生只叹句奈何。谁人能明白往昔情意，只盼望最后可淡忘。梦已醒，心亦碎，自问句苍天，纵有几多 就向往神池，冇见你经已些年，不再心痴。缘何在我心中，仍旧记那一次。一早都知，难共你一生相思。但系旧事，总会一。一记起你句句的说话，你种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。仍然记得嗰一次，写过一首诗，诗篇上每个字，洋溢了我情意。冇见你经已些年，不再心痴。缘何在我心中，仍旧记那诗。一早都知，难共你一生相思。但系旧事，总会一一记起那句句。说话，那种种真心意，仿佛不失当初意。

略带忧郁，都一双眼睛。 难忘记你的浅笑，像春天，像阳光照和那离别匆匆的背影。狂言起舞，和你常伴我心曲细诉。难忘你对我那种体贴入微，时时刻刻脑海中都谨记。越想忘掉你，越难忘掉你。我悔恨，我悔恨，我悔恨。为何每天感到乏味？为何夜里辗转伤悲？曾话过再也不想你，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。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。曾话过再也不想你，但到今天仍忘不了你。其实我还是深深爱着你。 Come on. 无人驾驶的音乐选择。